这是 Graham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一，第十首诗，诗名《佳人》，作者杜甫。绝代有佳人，幽居在空谷。自允两家子，零落一草木。关中席丧乱，兄弟遭杀戮。官高何足论，不得收骨肉。世情物衰歇，万事随转逐。夫婿轻薄儿，新人美如玉。可婚尚之时，鸳鸯不独宿。但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。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浊。势必卖珠回，牵裸补茅屋。折花不插法，采柏动银菊。天寒翠袖薄，日暮已修竹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中所有的。